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寻踪迹无音讯，转赴绿洲遇佳人。寻踪迹无音讯，转赴绿洲遇佳人。 小潘被机兵雁一个耳光打得愣了愣，才定过神来，颤声说： 你们进屋之后啊，我忍不…… 机兵雁冷笑着说：哼，你那是不放心他呀，你只怕是想了拉他来撞你的 条件，但是被他吓得就忍不住叫起来了。 有眼睛的人都没有瞧见， 那瞎子能瞧见什么可怕的事呢？ 但这个时候楚留香等人已经无暇再深究这个问题了，小潘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们已向石驼逃的方向就追出去了。风在呼啸，沙在飞卷，沙漠中的夜已开始在显示它可怕的威力了。他们终于瞧见石头沙里可怖的深夜亡命飞奔，这景象是何等的凄惨，何等的诡秘。楚留香和机兵雁双双飞掠过来，双双夹住了他，但他却像一只负伤的野兽一般的挣脱，再往前跑，他那疯狂的力气竟连楚留香都抓不住他。胡铁花已经从后边扑过去，拦腰抱住了他，两眼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他才渐渐地平息下来，但还是在像野兽一般的喘息着。胡铁花大声说： 你赶紧问他，他究竟看见什么了？ 月光下，只见石驼麻尸般的脸上流满了汗，充满了极度的恐惧。这种脸莫说小潘看见了害怕，就连胡铁花见了也不觉自心底产生寒意。过了半晌，机兵雁才抬起头来说： 我已经问过了，但是他不肯说，什么都不肯说。 楚留香的目光凝视着黑暗的远方，缓缓地说： 怎么，莫非他有一种奇异的触觉，已经觉出害他的那个恶魔就在木屋里吗？ 胡铁花说：但是木屋里根本就没有活人呐，那木屋里简直什么都没有啊，那恶魔就算躲起来也不可能啊。 楚留香一字一字地说：那木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没有啊，除了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对了，只有那个神龛呢。楚留香说： 你可瞧见那神龛里供着什么？ 好像是一尊很大的观音菩萨的石像。他的语声忽然凝住了，整个人像是忽然挨了一鞭子，然后他也像发了疯似的奔回到木屋。 木屋里的景况依旧，风依旧在吹动着褪了色的黄幔，但是神龛却是空的，那石塑的佛像竟已然豁然不见了。 比黄豆还大的汗珠一粒粒的从胡铁花的头上滴下来，他愣了很久，才发现木屋上多了一只铁锅，锅里还冒着热气，散发出一阵阵的肉香，锅下竟然还压着一张字条。 诸君，不远千里而来，妾本当结尊以待家客，怎奈属下顽劣，竟以凡俗之言是非凡之人，此妾之过矣。略备肉羹一句，了表妾歉疚之心，稍敌助君子之征尘，盼助君子无阙失行。看中人，拜拜。 看中人，看中人，看中人究竟是谁？胡铁花转过了头，便瞧见楚留香和姬冰燕的四只眼睛也在瞧着他手里的这张纸，好像都已经看出了神。过了半天，楚留香终于苦笑着说： 你我的行藏还是被人瞧破了。 胡铁花说：这看中人是谁呀？咱们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啊。 楚留香目光凝住着那已经空了的神龛，一字一字沉声说：是石观音。 石观音，石观音，你说的难道是七年那被江湖中公认最美丽、最毒辣、最无情、武功却又最高的妇人吗？ 楚留香苦笑着：哼，除他之外，还有谁能够造得那么精巧的暗器？还有谁有那么高明的易容术？还有谁能够想得出如此高明的毒计呢？姬冰燕缓缓地说： 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凝精炼气，深化木石，扮成一具石塑的佛像，瞒过你我的眼睛呢？ 胡铁花愣住了， 他虽然没有见过石观音，但江湖中有关他的种种传说，每一段都几乎令他从脚跟一直凉到脖子上去。 锅内的香气更浓了， 浓浓的肉汤上浮着一层如烛光般的光晕， 这正是他们最需要的。胡铁花忽然大叫： 哇，江湖传言果然不错呀，这石观音果然是个害人精，他什么都不留，却留下一锅肉羹，让我们只能瞧着流口水，却不敢动一动。 突然， 一条黄狗从屋外窜进来，跳到了桌子上，伸头在锅里舔了舔，又咬起了一块大排骨。胡铁花笑着说： 你饿疯了，你难道不怕被毒死？ 他将狗从桌子上拎起来，但是这狗却已经连咬带啃，把一块肉排都吞下肚子了。 胡铁花、楚留香、姬冰燕 三个人六只眼睛都盯着这条狗，只过了两三盏茶的功夫， 姬冰燕翻开狗的眼皮瞧了瞧，又瞧了瞧它的舌头，缓缓地说： 没有毒。 胡铁花用力一拍桌子，大叫道： 哈哈，这害人精算准了咱们不敢喝这个汤，还弄条狗来气咱们，他竟想叫咱们来吃狗剩下来的汤。 姬冰燕淡淡地说：狗喝过的汤，人就不能喝了吗？他眼睛瞧过楚留香， 楚留香还是没有说话。 胡铁花已提起那铁锅扔出了窗子， 大叫道： 咱们绝不喝狗剩下来的汤，咱们就算饿死也不能这么丢人。 姬冰雁叹了一口气，冷笑着说： 啊，我若能活着回去，呵呵，一定好好的为你立一块牌坊啊，上面刻着八个大字：饿死是小，丢人是大。 胡铁花大笑说：哈哈，我要是能活着回去，我就。 他也想找两句话来回敬姬冰雁，一时间偏偏又想不出。姬冰雁已经冷冷地说： 哼，像你这样的狗熊脾气，只怕是很难活着回去了。 胡铁花笑着说： 嘿嘿，那倒也是。 话还没有说完，突听得木屋外边一声惨呼， 三个人一起冲出去，只见在外面看守着石驼的小潘此刻已经滚倒在地了，那肉锅就在他的旁边，他的嘴角还沾着一些肉沫，但是一张白生生的脸却已经胀子扭曲，嘴里头不住的在狂喊着：肉肚儿。 原来他在外面听到汤里无毒，又瞧见这个肉锅飞出来，他就把还没有泼出来的小半锅汤一口气儿给喝了。 楚留香赶到他的身旁，刚想瞧瞧他的毒誓，但是小潘的身子一阵痉挛，竟将性命断送在这半锅肉汤上了。在这无情的沙漠，这人命竟是如此的卑贱。楚留香轻轻地合上了他的眼皮，黯然说： 好厉害的毒啊，毒性之烈，竟然无救啊。 姬冰雁沉思着说： 好厉害的人，他将毒丸藏在狗嘴里，狗一喝汤，毒丸就落入了汤锅，外面的风蜡受热融化，无毒的汤就变成有毒的了。 胡铁花骇然说：怎么那狗也是他训练好的吗？ 楚留香苦笑着说：呵呵，哎呀，看来你我还多亏胡铁花这狗熊脾气啊，才没有中石观音的毒计呀。 三个人想到这连环毒计的巧妙，方才实在是生死在顷刻之间呢。三个人的掌心都不觉沁出了冷汗。第二天 仍然没水，他们不敢让身体里剩下的水量被太阳蒸发成汗，直到太阳已将落山才开始行动。 石驼这个神秘而可怜的人此刻又恢复了他那无穷无尽的神力，可是胡铁花等人却已好像是就要萎缩了。 人世间再高的武功也没有办法和大自然的威力相抗。夕阳西下，石驼不时地伏下来，用鼻子嗅着地上的沙，像狐狸般爬行。 胡铁花舔了舔已经干裂的嘴唇，忍不住说： 哎呀，我说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姬冰雁说： 他在找地下水源。 哦， 难道他能闻出来啊？ 有水就有温度，可以闻得出。胡铁花还想说话，没有人再理他了，因为说话不但浪费精力，也浪费唾液。这两样东西在他们看来，已经几乎和生命同样的珍贵了。 到了晚上， 石头忽然发狂般的用力挖着沙子。胡铁花狂喜说：“有水了，有水了！”他们一起跳下骆驼，用各种可以找到的器具来挖掘着。但是他们辛苦地工作了一个多时辰，还是失望了，没有水。蝴蝶花惨笑着说：“哎，他这鼻子只怕是不太灵吧。”姬冰雁沉着脸不说话，只有石驼还不死心，还在挖。突然他跳起来捧了一捧沙粒递给了姬冰雁，姬冰雁把沙子放入了嘴里，脸上竟露出了喜色。沙子是温的，他们把沙子含在嘴里，拼命地吮吸着沙子的水分。水虽然少得可怜，但对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来说已经足够救命了。他们努力地挖掘，拼命地吸吮，晚上他们就睡在这微带潮湿的沙坑里。胡铁花吸吮的舌头都麻了，他忍不住诅咒着说：“我简直就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怎么就是没法从这鬼沙子里多扎出点水来呀？”哎呀，这么个吮法，这不是急人吗？这味儿。 姬冰雁说：“在沙漠里能够每天找到一些温沙，那已经是运气了。这沙子的水虽少，但是没有它你就活不成。” 他说的不错。 第三天他们连湿沙都找不到了，就几乎连路都走不动。幸好第四天清晨石驼又寻着了一处，这里的沙子水分更多。姬冰雁说：“石驼是沿着一条水脉一直找过来的，瞧此地的情况，距这里不远必定有一处更大的水源。”于是他们振起了精神再往前走。 忽然间他们瞧见了远处的一片青绿，那竟然有个绿洲。胡铁花拼命地揉着眼睛说：“我这眼花了吗？花了吗？”啊！ 楚留香苦笑着说：“希望这不是我们眼中的海市蜃楼啊。” 只听绿洲上的林木间竟然有一阵阵的笑声传过来，这本是欢乐的笑声，但是在这残酷无情的大沙漠，一个快被渴死的人的耳朵里，这笑声却比什么都要诡秘和可怖。胡铁花又紧张起来了：“这里难道就是石观音的密库吗？除了这个海人精，这沙漠里怎么会有如此快乐的人呢？” 他等了等， 没有人说话，他自己又接着说：“何况这两天他都没找咱麻烦，莫非早已经算准了咱们必定会自己找到这个地方来？” 楚留香默然半晌，长身而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瞧瞧。” 胡铁花也站起来说：“ 我去。” 姬冰雁冷冷地说：“你的轻功难道比楚留香高吗？” 胡铁花坐起来不说话了。 这绿洲不但美丽， 而且还不小，在这丑恶的沙漠里突然出现了如此美丽的地方，那简直就像是神话。青葱的木叶间不时有银铃般的笑声传出来，这难道真是神话中的幻境魔境？ 隐藏在这青葱木叶里难道就是神话中那些专门诱惑孤独的旅人去吞噬的 吃人的女妖。 楚留香长长的吸了一口气，他谨慎地掠过去。他现在的轻功虽然已经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但无疑他仍然是天下一流的高手。他轻轻地掠上了树枝，从浓密的树叶间望出去，他立刻瞧见了一幅令人动心、令人迷惑、令人简直无法置信的景象。这里有一大一小两个青绿的池塘，在较大的池塘旁边有三个华丽的帐篷，帐篷前竟肃立着几个手执金戈、甲胄辉煌的武士。在较小的池塘旁，此刻围着几重纱幔隔断了那边的视线，一个美丽的长发少女正在池塘裸浴。楚留香的呼吸都几乎停顿了。此时此刻，他虽已然没有欣赏美女的心情，但这赤裸的少女的美丽仍令他无法不欣赏，无法不动心呐。她那美丽的胴体在逐渐西斜的阳光的映照之下，那简直就像一尊最完美的塑像。一滴滴晶莹的水滴沿着她那完美无缺的脖子滚上她那白玉般的胸膛，她的笑声如银铃，她的笑容如春日的百花齐放。还有三四个长头发的少女，有的手里拿着浴巾，有的拿着纱衣，有的拿着浴具，站在池塘边娇笑着。他们互相泼着水，水花闪着金光。从饥饿、危险、恶渴、血腥中走来的楚留香骤然瞧见了这幅景象，实在无法断定这里依旧是人间还是天上。现在这个情况，就连楚留香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绿洲州主秋瓷王，热情好客古道长，公主多情对香帅，酒席宴上琵琶忙。 那少女的脸本来是对着那边的，此刻她明媚的眼波忽然向楚留香这边一转，楚留香立刻知道她发现自己了。别的少女若发现有人窥视，一定会遮掩躲藏，但这个少女眼波一转之后，竟然如出水芙蓉一般盈盈站起。楚留香的脸反而有些红了，只见这个少女美丽的动体如惊鸿一瞥，已经藏进了池边少女手中的纱衣了。然后她竟然对楚留香缓缓地说，偷看的人，你难道还没有看够吗？他的语声轻柔婉转，如出谷的黄莺，只不过口音中微微带着一些声色，就如吴侬少女初学京腔。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跃下树来。他这一辈子简直没有比此刻更觉得尴尬的时候了，他实在是不愿意被人认作是一个窥视的登徒子，更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来会见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但是他更不能逃了，他只有硬着头皮走过去了。那个少女上上下下瞧了他几眼，本已充满了愤怒的眼眸似乎变得稍微的和缓了一些，他瞪着楚留香说，胆子不小嘛，居然没有逃。楚留香苦笑着说，哼，在下虽非有意，已觉甚是惭愧了，若要逃走岂非更丢人。那少女眼波闪动说，那你是认罪来的？楚留香说，哼，正是。那个少女的眸中有了笑意，缓缓地说，你能勇于认错倒还不愧是个男人，但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楚留香说，姑娘本该将这面也用纱幔割起来的。那个少女的眼睛又瞪大了，她怒道，什么？你偷看我洗澡，难道现在还来怪我吗？楚留香说，哼，在下无意闯来，又怎会知道此间有佳人出狱呢？你要是知道呢？楚留香沉吟了半晌，在下若早已知道这里有像姑娘这样的佳人出狱，又知道这里有一面没有用纱幔遮起。那少女说，那你就不会来吗？在下纵然双腿俱断，说不定爬也要爬来。那少女这才真的愣住了，这个可恨的男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厚的脸皮，这么大的胆子？他简直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男人这样的说话。他本该恼，却恼不得，想笑又忍住。旁边几个长头发的少女却再也忍不住，扑哧的笑出声来了。笑出之后，他们又发觉自己是不该笑的，板起了脸说，好大胆的男人，竟对公主这样的说话。公主这两个字倒是的确令楚留香有些惊讶。楚留香微微的躬身作揖说，哼，在下本不该这么说的，但在下是个男人，而且是个从来不说谎的男人。然后他脸上淡淡的笑着接着说， 在公主这个地方，是否很瞧得起敢说真话的人呢？ 公主说：“嗯。” 楚留香笑着说：“那公主便该恕在下无罪了。” 公主凝视着他， 良久良久， 面上忽然露出了春花般的笑容。 他说：“也许我不但恕你的罪，还要将你视为上宾，但这却要看你除了胆子大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本事了。” 他以鲜美的手挽起了头发，转身说：“ 你刚才既然没有逃走，现在敢跟我来吗？” 帐篷外直戈肃立的武士目光却如鹰一般的瞪着楚留香。 楚留香微笑着拍了拍这两个凶神般武士的肩膀，施施然走进去了。 他心里却早已经有了准备，无论这个帐篷里有多少的危险，他都不会吃惊的。在这见鬼的沙漠里，他对什么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是这个帐篷里却连丝毫凶险的征象都没有。 事实上这帐篷里简直可以说是世上最不凶险的地方了。帐篷外有一片柔软而美丽的草地，帐篷里却铺着比世上任何草地都柔软十倍也美丽十倍的地毯。地毯上排着几张矮几，几上堆满了鲜果韭菜， 好几个穿着鲜衣的人正开开心心地坐在地毯上喝着酒。 最开心的是一个长着卷曲的大胡子、头戴金冠的红袍人，他高居在正中的一张矮几的后边，左手拿着金杯，右手却搂着一个美女的细腰，开怀大笑。他说：“ 喂，各位请看，我们的新琵琶公主新遇之后是不是更美了？” 他目光一转，看到了楚留香，又笑着说：“ 但我的好女儿，你带来的这位客人又是谁呢？我记得这里附近几百里之内都没有如此英俊的男人呢。” 琵琶公主抿嘴而笑，她燕子般轻盈地走到了她的爹爹的身旁，她弯下了腰，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啊，一面说，那红袍人一面点头， 他的目光却不住地在楚留香的身上打着转。他面上虽然带着笑，但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摄人的威严。 楚留香也含笑回望着他，心里也开心起来。他觉得这里的酒很香，菜很好，女孩子很美丽很可爱，这老人看起来就绝不会是个坏人。 就在这个时候，四柄金戈闪电般就从他的背后就刺过来了。四柄金戈两上两下，长戈几打两丈，直戈的武士武功虽不高，但力道却不小，长戈刺出如毒蛇出血。 一个人两三天没有吃过一粒米、喝过一滴水的人，要想避开这种狠毒的暗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流血的惨剧显然必将发生，但坐在两旁喝酒的那几个人却连看都没有往这边看一眼，似乎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令这几个人动心。只见琵琶公主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她看见那四柄金戈几乎已经到了楚留香的背后，而楚留香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她的眼中不禁流出了惊惶和后悔的神色，她的苗条的身子好像是站不稳了。只听噌噌两声响，金铁交鸣，楚留香 还没有动，也没有回头，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那四柄金戈竟被他夹在了腋下了，四个金甲武士都撞到了一起了，手已经麻得抬不起来了。两旁喝酒的五个人这才开始打量楚留香，目中才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那红袍老人拍掌大笑： 好啊好啊，好功夫，果然是好功夫，我女儿果然没有看错呀。 楚留香淡淡地说： 在下却看错了，在下实在没有看出阁下也会暗算别人。 红袍人大笑： 哈哈哈哈，不要怪我，这不关我的事。 他拉琵琶公主的手笑着说： 呵呵，这是我女儿要试试你，她说只要你能躲得过这一击，就是她的嘉宾。 楚留香说： 在下要是躲不过呢？ 琵琶公主抿着嘴笑着说：无论如何你现在已经躲过了，是我的客人了，客人总不该向主人发脾气吧。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苦笑了一下。 左面一个脸色苍白鼻如鹰钩的绿衣人忽然冷笑着说： 朋友，好俊的身手啊，不知是何方神圣啊。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笑着说： 在下刘相，不过是无名小卒。 绿衣人说： 他身子又倒下去，再也不看楚留香一眼了。 刘相，刘相这个名字实在是没什么，他觉得自己犯不着跟这种人打交道了。 但是琵琶公主却始终在望着楚留香，此刻忽然又笑了： 既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为什么不坐下来？ 楚留香说：在下站着的时候胆子要大一些。 琵琶公主嫣然笑道： 你若觉得方才吃了惊啊，好，我现在替你压压惊怎么样？ 他盘膝坐下，已有个少女为他送来一只曲径四弦琵琶，他横在膝上，纤手轻轻一挥，只听噌一声响，妙音骤起，如珠走玉盘，如霓裳轻舞，天下间但闻琵琶之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自唐以来，中土本不乏琵琶高手，江州司马白乐天的琵琶行更是家传互送，传为绝唱。但中土的琵琶却为直径，四弦之下又增至了13品，使音域更扩大而华丽，持琴的姿势是直抱在怀中的。此刻琵琶公主却持琴抚弹，曲径四弦的琵琶更较远中土的简陋。楚留香本未期待能听到如此的妙曲的， 他几乎听得痴了，几乎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一切，只等到琴音寂绝，他还是久久的不能动，不能动弹。 琵琶公主瞧着他，嫣然一笑：哟呵。 楚留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 不想绝育之中也有如此的佳奏啊。 红袍人大笑： 这有何奇怪，琵琶本就是由本邦传入汉土的。 红袍人接着说： 你可听过苏拜婆这个名字吗？ 楚留香忽然长身而起，动容道：阁下，莫非是秋瓷之王吗？红袍人的目光中光芒闪动，他捋着须笑道： 你到底还是想出来了。 楚留香说： 五代北周武帝时，秋斯国王苏拜婆携妙手琵琶，随突厥皇后入汉土，朝野居为所罪，佳话流传至今，在下见识虽陋，却也略知一二啊。 秋瓷王副长道： 西域小国唯有此雕虫小技，稍足向人夸耀，不想今日倒遇到了知音呐、来来来，待我敬你三杯。 突听一声大喊： 老臭虫，你在哪里？ 接着又有一串斥喝责骂声，腹痛惊呼声，扑通落水声。楚留香知道必又有人被胡铁花置入了池里了。那面色苍白的绿衣人豁然站起，皱眉说： 谁敢如此的放肆？我去瞧瞧。 楚留香苦笑着说：抱歉得很，那是在下的朋友。绿衣人上上下下瞧了他好几眼，终于缓缓地又坐下去了。秋瓷王笑着说： 良机不与驽马为伍啊。你朋友想必也是妙人，请他们进来吧。 琵琶公主却掩嘴笑着说：以后一定告诉我啊，为什么别人会叫你老臭虫。 胡铁花虽然已将两个很神气的金甲武师给扔到了水池里，又将另外三个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心里越是觉得他有口气没有出。他认为楚留香这次很不够义气，自己在这儿喝酒却害得别人要为他拼命，为他着急。直到几杯酒下了肚，他这口气才平了。尤其是为他倒酒的几个女孩子都那么美，美得简直叫他不能发脾气。现在楚留香也知道在这里喝酒的都是些什么人了。这五个人那居然都是武林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左边的三个人居然是龙游剑的名家吴家兄弟和威震两河的独行大盗司徒流星。那面色惨白的绿衣人名气更响，他竟是江湖中出名的心狠手辣、黑白两道见了都头疼的杀手无情杜环。此人杀人的记录据说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的，别人畏他如毒蝎，他自己也觉得很得意。但是楚留香听了这个名字却不禁要皱眉头。只有坐在杜环身旁的一人叫王冲，满面病容，无精打采，非但看来貌不惊人，名字也没人听过，但这个人倒是楚留香瞧着最顺眼的一个。 秋瓷王引荐过了，举杯笑道： 小王别无所好，生平唯有好客呀。这五位都是小王远道请来的贵客，你们三位总也该听过他们的名声了吧。 胡铁花笑着说： 他们五位的名声那我的确是久仰得很，这么着，我敬各位一杯。 他其实一点也不久仰，他就是找机会喝酒。 秋瓷王望着姬冰燕说： 现在只有阁下的大名 还没有请教过呀。 姬冰燕头也不抬说：“ 姬。” 秋瓷王说：“ 姬，女臣之姬吗？” 姬冰燕说：“ 嗯。” 秋瓷王说：“ 台府呢？” 姬冰燕这次连一个字都不说了，他只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两个字，就像是画鬼符似的，谁也看不出那写的是什么。秋瓷王呆了呆，大笑说：“ 阁下，阁下倒真是沉默寡言的很呐。” 蝴蝶花也大笑着说：“ 他呀，他的最大的本事就是闭着嘴不说话。” 秋瓷王目光闪动说：“ 阁下的。” 他接着立刻用含笑解释说：“ 啊，小王平生最好的那便是与武功才艺之事结交为友啊。方才你的朋友已经露了一手，阁下若也有意让小王开开眼，那小王实在是不胜之喜呀。” 胡铁花笑着说：“ 在下喝了王爷的酒，本该玩两手给王爷瞧瞧，只可惜在下除了喝酒之外呀，嘿，就只有几斤本力气了。” 秋瓷王喜动颜色，拍掌笑道：“好啊，好得很呐、啊！ 阁下原来竟是一位力士啊！” 他忽然拍了拍手， 掌声起处，帐篷后的紫幔中，便有一条秃顶乌发、精赤着上身，却穿着一条洒金长裤的大汉就走出来了。胡铁花平生是见过不少彪形大汉的， 他自己的身材也不算小啊， 但是和这个大汉一比，他胡铁花简直就是个小孩子， 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跟这个大汉一比高下。秋瓷王却笑着说：“ 这是毕邦的莽汉昆米，他虽也有几斤笨力气，但是天生的笨手笨脚啊。你还要手下留情，让他几分才好啊。” 胡铁花他望着这个巨人昆迷，那满身好像是黑铁打成的肌肉，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大声地说：“ 王爷， 王爷难道要我跟他比力气吗？” 秋瓷王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叽里咕噜地和昆迷说了几句话。这个巨人向胡铁花咧嘴一笑，摇摇摆摆的就走过来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